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我们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根据方军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下半部分。中国留学生王军在送外卖的路上，看见两个戴黄军帽的老兵拉着手风琴在行乞，身旁的箱子上写着战伤者乞和平。他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参加过侵华战争？两个老兵看了他一眼，默默地离开了。他们是山下和铃木。王军和日本少女野崎由美子帮助一个昏倒在路上的老人山田，把他背到王军打工送外卖的美宝酒馆里。不料老人醒来，看见站在自己身旁的女老板平田太太，顿时浑身发抖，惊叫着跑掉了。平田太太也非常难受痛苦。原来山田是平田太太分离了20年的亲生父亲。父女两个人为什么长期互不来往呢？日本保皇协会成员在美宝酒馆找到了正在喝酒的老兵小林勇，要求他在反对东史郎叛徒言行的声明上签名。小林勇没有理睬，但也不愿意表态。王军和野崎由美子在图书馆再次相遇，当他得知这位美丽的女高中生的爷爷野崎也是当年的侵华日军时，决定星期天去拜访这位老鬼子兵。 也不知道中国客人是不是吃得惯生鱼片，这是我预定的呀，最好的生鱼，金枪鱼， 真的 是太平洋2000公尺以下的鱼，才出水3个小时，哎呦，可新鲜了！ 哎呦，奶奶，他来了！ 哎呀，来了！ 爷爷，你还没梳洗打扮完呢，客人都来了。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这是中国的乌龙茶，表示我的心意。 哎呦，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我好久没有面对面的跟中国人交谈了，哎，来，坐坐坐坐。 来，您请坐。 哎， 请坐。 我们大和民族崇尚武士精神。这把战刀是我野崎家祖传下来的，啊，来，请坐。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国呀，哎，就拿那个武术来说吧，它有太极拳，还有那种太极剑。它太极拳，是以柔克刚，那太极剑则美在神韵，十分的令人神往啊。我听尤妹子说，你是个博学多才的中国青年人。来来来，哎，我想请你啊，你 刀为剑，教教我学学太极剑。哎， 对不起，我不会，只听说过一点皮毛。 哎呀，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谁敢夸口说精通啊？能知道些皮毛已经很令人仰慕了。来来来，绕开个眼界。 先生的话真让我诚惶诚恐，我哪敢好为人师啊。 中国人的优点是谦虚，缺点是虚伪，过谦就是虚伪，我不喜欢。 老头子， 没什么，一个人跟一个民族一样，都有长处跟短处。我看日本人的长处是认真负责，短处是 什么？ 狂妄自大。不过您好像例外，一进门就拜师求教，很像我们中国人那样谦虚。 那么你呢？啊， 你如果真让我来两下，我只会这个。杀！杀！嗨嗨嗨嗨！杀！ 你当过军人， 退役的中国陆军士兵。哎 ，你也是个例外，做事认真，很像我们日本人。 人家是中国人。 对，中国退役军人。来，什么？ 来，快请入席吧。 你这种跪坐的姿势不习惯吧？ 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 应当习惯呀。因为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是这种跪坐的呀。 哦，原来这种跪坐的姿势是我们祖先向你们祖先学来的呀。 可是现代汉语里的支部、书记、干部这些词儿都是从你们日语当中学来的呀。 看来呀，咱们两国也分不清谁和谁学习什么了。 来 请。 老婆子，怎么分不清啊？近百年来，我们日本是处处走在前边。那中医中药的研究在日本，敦煌文化研究在日本，这茶文化的研究也在日本。总之，中国的国粹文化，日本都有研究成果。就拿那个景泰蓝、宣纸、蜡盏，还有乌龙茶的制作技术。过去日本占领中国时，找汉奸想弄都没有弄到啊。不过近几年来，这些绝密配方我们都弄到了。我们还在研究你们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呀。我也在读《三国演义》。 您还在读《三国》？ 我老了，随便翻一翻。我昨天读到了那个《空城计》。 王嫂，空城计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诸葛亮独守空城，佯装镇静，硬是把兵临城下的大将军司马懿给吓跑了。 哦，诸葛亮可真聪明啊。中国还有这么精彩的历史故事了。 现在想起来，当年的南京也是一座空城啊。 南京？当年日军攻占的南京也是一座空城。 那国民党的守城将军常胜志可不是诸葛亮，我们刚刚打到南京城下，他就先跑了，丢下了百万军民全部叫了枪，没人反抗，他不是空城是什么？ 王桑，来请喝酒，日本的清酒还喝得惯吧？老头子，你呀还是夸夸自己的毛笔字吧。他呀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那样，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奶奶， 刘梅子，我说错了。奶奶您忘了吗？王三可就姓王 啊。 王桑，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西太太，您太客气，我们是朋友，无话不谈。 对，无话不谈。 对， 无话不谈。来，王桑，你来看看我的书法怎么样？ 先生的汉学实在是令人钦佩啊。 你知道这个神字的意思吗？啊， 请先生指教。 我们日本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的太阳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天皇陛下就是至高无上的神。 哎，爷爷，外国人可不这么认为。有一个叫戴维·伯格米尼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日本天皇的阴谋》。 有梅泽，这是亵渎，对天皇可不容许有丝毫的不敬啊！ 可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怎么都说裕仁天皇对侵略亚洲的战争是有责任的呀？ 什么侵略？这一派胡言！ 王嫂，来，请吃生鱼片。 60年前，日本打的那场战争，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侵略。 哦，得蘸这个青芥末吃。 如果算是侵略的话，那我的青春还有什么价值？ 老头子，你老是说个没完，也不陪客人喝酒吃菜。 喝酒，喝酒！以后不许再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日本曾经占领过朝鲜、中国、越南、缅甸、泰国，还有新加坡、马来亚和菲律宾，这不算侵略，这又算什么呀？ 在你们的教科书里，管这叫进出。 进出，驾着轰炸机，开着军舰，端着刺刀，拿着手榴弹，这样进出别人的国家，这不就是侵略吗？ 这当然不能叫进出。 哎，爷爷，你也不同意用进出这个词？ 应该叫解放。 解放？ 解放谁呀？ 年轻人，你们不知道，60年前东亚已经沦为欧美强国的殖民地。美国占领菲律宾，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英国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日本如果明治维新失败，也会像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派兵出国是帮助亚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解放。 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跟台湾啊。 日本高举起解放亚洲的旗帜，把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都赶出去，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亚洲就变成了日本人的亚洲。 哎，你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啊， 你们就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嘛。 它那有什么不好？我们在中国东北修建了那么多的铁路，建了那么多的工厂矿山，现在中国使用的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修建的吗？ 爷爷，拜托了，请不要再为60年前的侵略找借口了。 这不是借口，是天道赋予日本的伟大使命。 老头子，你现在的使命啊，就是陪客人喝酒吃菜。 如果当年苏联不出兵东北，如果美国不扔原子弹，中国是绝不会打赢日本的。 野崎先生，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们再打一次试试。 如果中国当年要投降日本，中国就会更美好。如果大东亚共荣圈能够实现，那给亚洲国家带去的将是解放的光明。 光明？你们日本731部队在我国哈尔滨拿人体做细菌试验也是光明。 我没在731部队服役，不能道听途说。 冈村宁次在我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也是光明。 那是因为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我们日军。 南京大屠杀也是光明。 在南京中国军民有些死亡，这也很正常。 从下关到中山码头，从花神庙到燕子矶，你们一共设置了12个集体屠杀场，数以万计的中国战俘都被你们杀害了。你们日本军人进行杀人比赛，野田毅一口气杀了105个中国人，向田敏明一口气杀了106个中国人。 爷爷，他说的都是真的吗？王桑，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 在南京，我们2名日本士兵押着2000多中国俘虏到长江边去集体枪毙，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抗。这样的人不杀，留着干什么？ 你们日本军人 从1937年的12月13号到1938年1月初的6个星期里，在南京共杀了30万中国人，超过了你们死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人数的总和呀！ 毁灭， 爷爷，事隔60年了，您又一次面对中国人，难道您还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吗？ 那是战争，战争就是要杀人。我们从上海、苏州一带出发去进攻南京，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死伤惨重，我所在的部队又死伤过半。如果中国军民不反抗，我们怎么会杀那么多的人？ 如果有东京大屠杀，我首先干掉你。 你朋友，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侵略者的入侵有不反抗的吗？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你就拍桌子反抗啊？难道我们中国人只能束手待毙吗？啊！ 王桑，就不要这样，爷爷年纪大了，对不起。 柳妹子，我真没有想到你有这么一个如此丑恶的爷爷。 你滚出去！ 回到中国，我要告诉大家，在日本国还有像你这样的人物，警惕呀、啊！ 其实我采访时间最短的一个老鬼子，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敢用占领南京时候的口气跟我说话，和这样的老鬼子简直无理可讲。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抡起大片刀和他们在战场上血肉相拼。 啊，王嫂，你在这看什么呢？ 铃木先生，我在看着满园的春色和绿色，看了真让人高兴 啊！我们日本人特别爱护大自然，我们从来都不伐树，从建筑用的木材到吃饭用的筷子，统统从外国进口，哎，就是从你们中国的大兴安岭运进来。中国的木材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根本用不着采伐我们自己的森林资源，所以呢，在我们日本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自然公园。 我在想北京啊，北京起风的时候天昏地暗，到处是尘土，行人的眼睛都睁不开，鼻子这儿都是黑的。 那就种树、种草、种花，即便是在冬天，那个草都枯黄了也可以保持住植被，我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啊，勤奋再勤奋，爱护大自然。在东京你就找不着裸露的土地。 如果能让北京的绿化队和清洁队的年轻人到日本来学习学习，那多好啊。 哎，好啊，如果他们真能够来东京的话，那就请住在我家吧，我免费。要是一年能够来6批的话，那一批呢就可以在我这儿住20人。王嫂，如果有机会能够为中国人做点事情，我是很高兴的。不过现在还是请你把这个面条送到我的办公室去吧。 对不起，那您久等了。 听说啊，昨天你去你齐家了。 您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你们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日中战争。 老兵协会的还在搞情报。 野崎这个老家伙有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火鸡。他整天在那狸猫乍翅的样子，不要搭理他啊。 不过我倒很感谢，因为他真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中国的国民需要了解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和现在的心态。 不，他不能代表日本，绝对不能。 那么谁能代表日本？ 您。 东史郎说了真话，但是他败诉了。对东史郎的诉讼案，哪个老兵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小林永先生没有表态，躲到富士山脚下去做他的电冰箱冷却管去了。那么您呢？赞同还是反对东史郎？ 我该吃那碗面条了。 您也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年轻人，不要这么随便的指责人，有些个话 我们日本的普通人是不敢随便说的，要是在公开场合下说了，就可能招来各种各样的麻烦。难道你们中国人就敢随便说话吗？啊，心里明白就行了。 一碗中华面条很快会吃光的，但是历史不能像面条那样吃得精精光光。 我看你像是个记者，整天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追问。 您见过像我这么邋遢的记者吗？我是打工的穷学生。山西风光， 这位日本画家根本就没有去过中国，可是我付了钱了。其实啊，看的时间久了，也就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了。 山西的农民打扮可不是这样，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如果把后面这个窑洞抹去的话，我看叫冲绳风光算了。 这幅画我看了几十年了，总觉得在什么地方啊有那么点不对劲儿，你一眼就给指出来了。哎，山西，我想念你们的山西。 您在那儿有美好的回忆？ 别跟我这老头子说什么美好美好的，我又不是中学生。 那您为什么想念山西呢？ 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 您那左胳膊 没了，都50多年了， 准是留在中国的山西了。 我该吃那碗面条了，你呀，也可以走了啊。 那好，再见。 再见。 平田太太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美宝酒馆马上要停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您送外卖了。 怎么，你真的要离开美宝酒馆？ 是的，小林永先生请我去富士山，我想利用假期去跟他聊一聊。明天就走了。 明天就走去富士山？哦，你等一等， 您有话要跟我说。 是啊，也许是老了，平时想见着中国人可又怕见着中国人，你这一走啊，我怕再也见不着中国人了。你呢，是不是一见到我们这些个当年的老兵就仇恨？ 日本占领中国14年，中国死伤了3500多万人，在我们老家冀中平原，每家都有人被杀了。直到今天，当娘的担心孩子出去晚上乱跑，还吓唬他别出去，外面有鬼子。其实真正的鬼子连孩子他娘也没有见过。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实行3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我懂。我懂啊， 我叔叔就是被鬼子给杀了。鬼子割下他的舌头，又拿刺刀捅进了他的胸口。多少年了，我爸爸反复给我讲这个故事。 你叔叔是 共产党的区委书记。 你叔叔是共产党的干部。 是，日本鬼子在中国人的心里，那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那你看我是恶魔吗？ 过去是。 你的意思是说我曾经失去人性了？ 是这样，林木先生。 王桑，战后50多年了，我可一直在谴责自己呀。50多年了，像是一杯苦酒，越尝越苦啊。 林木先生，面都凉了，要不然吃完了再说。 你以为我真想吃那碗面条吗？不，我在等你，因为今天是我至死也忘不了的日子啊。 50多年前的今天，您这左胳膊没了。 其实我只在中国待了1年零97天，当我跟随部队开进山西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八路军在平型关重创了我们日军，我们死伤惨重啊！当时我们既恐惧又仇恨，决心报复中国人。一天夜里，我们包围了一个村庄，据说那里隐藏着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八路军伤员。 我们的支队长命令老百姓交出那些个成员，如果隐匿不报、违抗命令，就把他们通通杀掉。没想到在林立的枪刺面前，那些个老百姓居然敢无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支队长从一个妇女的怀里一下子夺下了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他大声吼叫：“这些个支大人，杀过我们，开始吧！”说着，他把孩子往地下一摔，就对我下命令：“宁木，杀死他！”啊，我惊呆了，我看着那个已经哭不出声的孩子还在动，我这心里扑通扑通的跳啊！要说上战场，我林木敢端着刺刀狂吼着冲上去，可杀这么个孩子，我实在是下不去手。我迟疑着，支队长火了，他大吼一声，拔出战刀对准孩子，咔嚓就是一刀。这个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直哆嗦，所有的人都低下头去。这个时候，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冲出了人群，他抱起孩子，用自己的脸紧紧堵住从那个孩子身上冒出的鲜血，他泣不成声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几百人呐，都听着他那悲惨的喊叫：“ 林木，你干啥？” 我本能地服从了命令，我端起刺刀，一下子就刺进了老人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我使劲地把老头拖了两三米远，也没能把刺刀拔出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呐、喊呐。突然，人群哗的一下子炸开了，那些个老百姓顶着明晃晃的刺刀，赤手空拳地向我们扑过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砸，用炉具打。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喊，和日本兵的哀嚎混成一片。就在这混乱当中，我看见有一个光着上身的青年，光着汗，冲着我跳过来，就是一柴刀，我这左胳膊就给砍掉了。当时我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村子全烧了，村民全杀了，山林也起火了。直到我们日军撤离的那一天，那个大火还在烧啊烧啊。 那个中国老头，他喊的是什么？ 平了吧，平了吧， 拼了吧，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句话。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就能听到他。那是一个老者，面对死亡，在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的命令。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难道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事情必须要向谁倾诉吗？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会经常控制不住地掉下眼泪。我为同胞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是马被你们残杀，我们常常的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当时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回来了， 您回来了， 老太婆，赶快做饭。今天王嫂要住在这儿，给您添麻烦了。 哪儿的话呀，早就听说您了，欢迎欢迎啊。 这个王三啊，总缠着我。从东京传到富士山， 我们老兵协会的人他都馋。 陈座， 你怎么了你啊？ 没事没事，老毛病了。哎，王桑，这个老太婆也去过中国，当年她的部队在哈尔滨，日本投降以后，她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后来啊，才和我结了婚。 你也当过原日本兵啊， 老头子、啊，你跟客人说这些干什么？ 嗯，他可不是客人，在他送外卖之前，我们就在一块打工，2年多了，老朋友，无话不说。 你怎么会想起当兵呢？ 战争年代嘛，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穿上了军装啊。 是啊，哎，对，我去拿酒。我拿酒去啊，咱们边喝边聊啊。 老头子，老头子，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在二战时候，日本女皇军在军中占多少比例？当时你们在部队主要担任什么工作？那时候你多大年纪啊？ 你一下子提出这么多的问题，怪不得小李勇说你会缠人呢。 其实我最想问的问题还没好意思问呢。 什么问题？ 关于性的问题。 性 在战争中，日本女兵的性是属于自己还属于国家，属于上级还属于军队？ 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哎，我是认真的 啊。 不是，为什么？ 老婆呢？笑什么呢？ 我该做饭了。哎， 我帮你做几个中国菜的。 客气，哪有让男人做饭的？ 我们日本男人是不进厨房的。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你干嘛老戴这顶破红军帽呢？ 怎么了？ 我瞅着别扭。 你不瞅不就得了？ 要是我爹知道我跟一个戴黄军帽的人在一块喝酒 啊， 非得这啪的一耳刮子给我扇趴下。 你爹是干什么的？ 也是个老兵。 嗯， 八路军。 哦，八路军。你是八路的儿子 啊？ 耶、 干什么、一听八路就想掏枪啊？ 八路的儿子 啊？ 你是不是长得很像你爹？ 我要穿那身灰军装，跟我爹年轻时候一样。 哦，50年前的八路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这就是50年前的八路。嗯，我跟八路打了8年仗，他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见过。 现在看见了，心情怎么样 啊？ 是仇恨呢，还是恐惧？ 可惜你是八路的儿子。 嗯， 你要是八路军本人。我最想跟他说的是， 打仗要讲规矩，听刺刀不许开枪。 那不是不是，我最想跟他说的是啊，我能活到今天没被八路的子弹打中，就因为我跟他们学了一招，跟八路打仗啊，不能戴钢盔，得和他们一样，在这帽子上再戴一圈那个柳树叶编的伪装。哈哈，有一次啊，我们小队长看见了，他打了我一耳光。大哥，为什么不戴钢盔？我说跟八路打仗不能戴钢盔，那钢盔呀、在太阳底下闪光，那等于给八路当靶子。他不听，还是哇啦哇啦的指挥，忽然飞来一颗子弹，小队长就倒在我脚下。我们的战友啊，凡是学我那样的都没事，他不学我的，不是死就是伤。你问我干嘛老戴着顶黄军帽啊？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护身符，摘了就头疼。50多年了，我睡觉都带着他。 八路的子弹没打着你，你却杀了不少中国人吧？ 你来日本就是问这个问题的。 一个八路的儿子不该问这个问题吗？ 杀不杀人我能决定吗？今天我们是朋友，坐在这儿喝酒，可50年前在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你想用大刀砍我的头，我想用枪刺刺你的胸，那个时候都会这么做的。当然，我不是给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辩护，因为这种辩护对我们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战争害苦了你们中国人，也害苦了我们自己。 我记得1943年6月，一次紧急转移，我们有13名重伤员，怎么也走不动了。为了不被俘虏，团部下令把他们锁在一个屋子里，活活烧死。我们走了很远很远，还听得见他们的惨叫声。战争就是普通人杀普通人呐，关键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军阀，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可就在今天，你们日本的内阁成员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甲级战犯的牌位，你们的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轻描淡写，南京大屠杀是谣言的书在日本四处横行，还在继续毒害日本下一代。 没那么严重吧？根据我们老兵协会统计啊，从1945年到现在，每年8月15日，没有一个中国人到北京英雄纪念碑前献一束鲜花。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没有一个中国人到日本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示威，也没有一个中国人以个人的身份调查、采访、分析这场战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国民对过去并不在乎。 我就是中国普通的国民，我就是在以个人的身份调查、分析、采访这场战争。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件事情：1972年。你们的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那时候我在首钢当铁匠，首钢的一名载重汽车的司机发誓要开着大卡车上机场与老鬼子同归于尽。 为什么？ 因为他在5岁的时候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冲进他们家，杀了他的父亲，强奸了他的母亲，强奸完了又给了他母亲7、8刀。他母亲在闭眼之前就说了一句话：活着要报仇。这个想跟鬼子拼命的卡车司机，不也是中国最普通的国民吗？ 是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牺牲也最大。哎，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华民国政府在和日本政府签订合约的时候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啊，日中甲午海战以后，满清政府赔偿了日本38000万两白银，我们日本就是靠这笔赔款实现了经济起飞，由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小国很快就挤进了世界列强的行列。我怎么也弄不明白，那这笔战争赔款是日本不给呀，还是中国不要啊？中国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赔罪。 中国人也许是太善良，可是如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桑，别发愣了，喝酒喝酒喝酒， 来 喝酒 喝酒。 哎，当年我在北平喝过你们中国的二锅头，很好喝很好喝，可惜啊，现在只有日本的清酒了。来来来，干 干。 人什么是人呢？人不过是被环境决定的动物啊。比方说你在海里边游泳，你就想成为一条啊自由自在的鱼；坐飞机上天，你就想成为一只高高飞翔的山鹰；到了前线，你就想成为一名所向无敌的勇士。王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不知道，我心中有个女人50多年了，我怎么也忘不掉她。那是1937年12月，我们占领了中国的南京，当时在日本各地都举行大游行。没几天，我们前线的士兵啊就收到从本土寄来的慰问袋。我那个慰问袋里啊有一只布娃娃，还有一封慰问信。信是一个长崎的少女给我写的，她告诉我他们中学生和市民一起举行了为期3天的庆祝大游行，她的名字叫花子。 是我们全体日本国民的伟大胜利。我爱你，日 日本军有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姑娘这样给我写信，要不是在战争期间，我会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她。 平时看电影要花10日元，家里穷没有钱，所以我从来没进过电影院，从来没看过电影，这次是免费的啊！我终于看到电影了，真是托你们这些勇士的福啊！在电影里，我看到了我们日本皇军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轰隆轰隆的，好威武啊！当我看到勇士们砍下中国人的脑袋时，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我真的不敢再看下去了。和你们这些勇士们相比，我是多么胆小，多么怯懦呀！大日本皇军的勇士，你是大无畏的英雄，我更加热爱你，崇拜你，敬仰你了。 我们企图用战刀劈出自己想象的历史，可历史却狠狠地惩罚了我们。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3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长崎那是花子的家呀。战后回到国内，我给长崎市一所写信，希望能找到这个女学生，可他们给我回信说，根据她的地址，离当年原子弹爆炸中心仅仅有5公里，她不可能还活着了。当年花子狂热的慰问信大大的鼓舞了我的斗志，为了这个可爱的没见过面的女学生，我不顾一切的去拼杀。战争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失去了理智，战争又惩罚了所有的日本人。我们青春时代的罪恶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花子 啊， 洗澡洗澡，住在我家就得洗澡，这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惯。 战争时期你们洗澡吗？ 洗，那些中国农民让我们下岗了，我们就在他们的锅里洗。中国农村的大锅，有这么大啊，烧一锅热水啊，舒服舒服、啊、 你知道这什么锅吗？ 什么锅？ 中国农民杀猪褪毛的锅 啊。恶心恶心， 实在抱歉，水一会儿才热呢。 王三，趁着这空啊，我给你看一件你最想看的东西。 什么东西？ 50年前我在中国拍的老照片。 太好了。 他不知道，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我跟你们共产党的一个干部关系很好，可是后来由于战乱和时局的不稳定，我们才中断了联系呀。 真的？那你们 遗憾呐、啊，真是太遗憾了。 王桑啊，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来来，走走走， 这东西太珍贵了。哎，这个上等兵是谁？ 我弟弟，死在台儿庄战役了，当年他还不到18岁。 哎，这是一张中国军人的照片。 对，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经理将军。 杨将军， 他死了以后，我们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他的遗体从长白山上抬了下来，拍的这张照片。当时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 就因为他率领的3000抗日联军抵抗了你们70万关东军。 可后来我很敬佩他，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投降了， 中国政府军的士兵连军服都不敢穿，四处逃散。 可是杨将军和他的部队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一刻。 可他牺牲以后，你们用铡刀铡下他的头，还解剖了他的胃。 当时我们都惊呆了，他的胃里只有没消化的草根和树皮。 如果历史能够翻过去，我一定会在杨将军的部队里面跟你们拼到底。 我懂，我懂。王嫂，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0多年了，我们老兵协会的人几乎人人都保留有这张照片。坦白地说，中国人里有这样的人，他使我们改变了对一个民族的看法。我们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只给一个共产党人修建了坟墓，就是杨将军，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武士。 不，他不是日本的武士，他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军人。 根据我们老兵协会调查，杨将军的头颅现在放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前年啊，对了，前年我们老兵协会的几个老头随着旅游团到哈尔滨去观光，他们向漂亮的女导游提出来，也想参观一下杨将军的头颅。没想到他听了以后，脸色一变，冲着他们呸，吐了一口唾沫，扬长而去。真是太没有礼貌了，这叫什么导游啊？ 你们至今改变不了残忍的本性。 不不不，你们都误解了。战争过去几十年了，我们还活着，杨将军却死了。他是个伟大的将军，我们这些老头是想瞻仰他，向他表示崇敬之情啊。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士兵，表现得再英勇也是短暂的，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是永恒的。 战争把你们变成了鬼，和平把你们重新变成了人。 好好，说得好，说得好。那这么说，那我这老鬼子和你这八路军的儿子，那总算有了共同语言了啊！哎，先不洗澡啊，喝酒！哎，接着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说得好，说得好！哎，战争把我变成鬼，和平又把我变成人。好好，深刻，深刻。 哎，那这么说，你把我特赦了啊？ 鲁迅在诗里说得好：“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八路军也和鲁迅先生想的一样啊。比方说，你的父亲，他也能原谅我？ 不不不，他不会原谅我。我是他的死对头，在他的面前，我是有罪的。 我父亲如果能听到你这些心里话，也许会很高兴。 他会很高兴？真的？ 真的。 他会很高兴？太好了。他， 我嫂，现在就给你的父亲打个电话。 现在？ 马上。马马马马上马上啊！试试看，试试看啊。 他要是还记恨，那就不要提起我，好吧？ 喂 喂，爸爸，是我，你好吗？ 你在哪里呀？ 我在一个日本的老鬼子兵的家里。爸爸，有个老鬼子兵想跟你说话。 我叫小林勇，60年前的日本兵。 你真是八路军？ 我们过去打过仗，我们侵华日军给中国带去了灾难，很大的灾难。我忏悔。 爸爸，小林勇先生非常痛心， 小林永先生，我爸爸要继续跟你说话。 你爸爸他不原谅我。 小林永先生。 嗨。 小林永先生。 哈。 我接待过许多日本友好人士，但从来没和日本老兵交谈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既然你已经悔过，我以一个老八路的名义向你致意啊，并且欢迎你来北京游览观光。 谢谢，谢，你爸爸原谅我了。老八路，原谅我，还向我致意。请允许我，在遥远的日本，在富士山下，向您，向八路，对不起，等等。日本老兵小林勇，向八路军老战士敬礼。 小林勇， 王桑。 小林勇， 啊！没想到啊，做梦都没想到，60年前的老鬼子和八路军通了电话， 通了话， 还互相致意。走，订机票去北京。 他怎么还？去北京？你走啊，水都凉了。 老太婆，去北京，到卢沟桥上去走一走。 到了卢沟桥，我就跟他们说 啊， 哎，你们快来看呐，当年的老鬼子又回来了。 你小子怎么一点正经的也没有啊。 叫林勇先生，怎么突然走了呢？我们说好了一起去北京。 其实他早就得了肺癌，这次是为了准备去中国，才下定决心到东京医院检查的。没想到，一进医院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小林勇他还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一再嘱咐，他说王桑喜欢这两本相册，如果他愿意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请收下吧。 谢谢。 这是他临终前的遗嘱，他说我没有机会去北京了，就请把我对中国人民的歉意刻在我的墓碑上吧。 小林勇先生，我来看你来了，这是中国老百姓最爱喝的二锅头，你也爱喝，这酒能够是愤怒的燃烧，也能友好的微笑。小林勇先生，我要回北京了，再见，保重。 我要把这些昨天发生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和老鬼子兵亲口给我讲的故事，告诉当代和后代的年轻人。 听众朋友，到这里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这部话剧的编剧呢是欧阳一兵，导演汪尊熙，剧中王军是由松平扮演，小林勇由雷克生扮演，山下由丁孝义扮演，平田太太由吴宇娟扮演，铃木由宋轶扮演，山田由赵德成扮演，野崎由王英扮演，野崎由美子由江建慧扮演。听众朋友，当我们捧起献给共和国50华诞的鲜花时，我们应该牢记 这鲜花是开放在抗日英魂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的，同时我们也崇尚和平，珍惜和平。好了，朋友们，这次节目是由徐北威编辑，小英主持的，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